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啊，翻翻嚟啊，大军阀啊，大军阀啊，喂，其实咧，即系大家有所不知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最近咧，即系都少咗做一啲访问节目嘅。咁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哋自己新加入嘅节目咧，即系其实啲外判节目，即系好似夫子啦， 嗯， 同埋呢个刘云山啊，系嘛， 刘云会客室， 刘云会客室，系，即系嗰啲刘云山唔系，嗰就好，其实系好多嗰啲即系叫访问节目嘅咁样样。咁啊，即系呢个大家都去留意一下啦。喂，咁啦就即係今日呢，即係呢兩琴日開始啦，喂，琴日傳呀，吓萬里就終於就逝世啦，咁 唔係傳呀，正式啦，大佬。 但呢單嘢呢其實係微博嗰邊就傳起先㗎。 係咩？ 係呀， 即係中國官方新華社係微博， 佢係冇啲快訊啊，即係譬如、哦、即係譬如好似你手機有時成日收到啲咩蘋果啊，好攬啊嘛，因為成日 send 嗰啲即係嗰啲短信過嚟就話，哎，而家邊 Q 個死咗啊，申報執笠啊，嗰啲咁嘢好多噶嘛，但係喂，反而咧嗰啲官方媒體咧係比較低調去處理嘅喎，其實 係。我都覺得奇怪。嗱，第一我自己覺得奇怪就係咧，乜、原來萬里未死嘅咩屌？我真係以為佢死咗嘅啦，已經，因為完全 唔係佢九啊九歲啦嘛，已經係 冇印象啊，大佬對呢個人係嘛、第二就係點解會其他啲媒體？即係竟然快過呢、這、一個即係中央去發布呢個新聞消息咧。以前都係中國領導人死，一定係以呢一個新華社為準噶嘛。 嗯， 正如你傳過好多次，江澤民都瓜老襯啦。 係啊， 係咪 啊？嗯，傳過好多次啦。咁但係就你見到即係阿萬里，喂，但係佢非同小可，起碼佢係白老最後一人喎，真係 九啊九歲。我諗喺全世界領導人之中都數一數二，但我嗱，我諗你借萬講萬里呢個機會咧，都要評價下呢個人嗰、那個即係功過啦，係咪？雖然即係概觀就確實可以定論嘅，我個人嘅意見就係、是、第一，我覺得佢喺成個改革過程咧，作為鄧小平條僆咧，係 OK 嘅，因為其實你諗下，要吃糧找子羊，要吃米找萬里，其實就係農村改革嘅先鋒嚟。係 係 咯， 佢能夠咁快由地方即係調咗去中央，能夠成為國家領導人，其實個關鍵就係在於佢喺呢一個嘅地區裏面搞呢個農村嘅改革嘅成功。 如果農村改革就叫做包產到户制嘛，即係所謂包產到户制，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就其實係俾笪地你，然之後差唔多叫自負盈虧。咁呢個 我就喺你中間嗰度抽水， 啊、 即係 抽少少咁樣， 即係交税啦，當係係咪？即係唔係搞大鑊飯啦？你種幾多都係俾阿公跟住再分配咁。 咁、好似變咗資產階級上爆。 其實係啊，即係等於係你有翻個私有產權喺度嘛？ 唔係嗰陣時候嗰啲大右派嘅講法就係因為你能夠激勵嗰啲農民啊嗰、那個嘅積極性啊嘛。 嗯， 喂，大佬啊，我養十隻雞。系嘛，生几日蛋，我都要拎翻上去中央嘅，扑街。 吓、唔系因为你勤力， 我生咁多只蛋做咩啊？ 你勤力其实系有相应嘅回报啊嘛，即系呢样嘢叫 fair， 就唔系叫做系绝对嘅即系嗰个平均分配啊。 唔系呢个叫咧，我哋嗰阵时候读政治经济社会哲学嘅时候叫 equity 啊嘛， 系， 就唔单单系叫做即系 叫公平。 公平 就唔系叫 平等，唔系叫 equality。屌我做咁多嘢， 系啦， 我做唔做得唔得嘅？屌我都系分咁多，咁我做嚟做咩啊？ 即系起点嘅公平就唔系终点公平 咯。呢个当然系一个好重大嘅转向啦，呢个政策转向。因为之前嘅人民公社咧，其实系好戇鳩嘅，即系嗱，每人同一个咁大嘅地方，喂咁，但系不论贫瘠。就叫你自己去搞掂佢，咁但係呢即係佢點解係會即係人民公社會去到遇到去呢、這個大饑荒嘅悲劇呢喂、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嗰陣時葉建文教其實係佢就話佢就話咩嘛即係其實喂你諗下一個人可能係即係睇佢做即係監工嗰啲人啊 其實係間好大笪笪地，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啲人呢，即係你叫做佢又冇積極性去調動佢啦，即係你唔會話有相應嘅回報啦，但係同時間就冇人即係踢嗰班友去做嘢嘛。喂，你做啊 36， 唔做啊 36， 係咪先？ 唔係，呢個係我阿爸阿媽嗰陣時候即係嘅名句嚟㗎啦，即係我70年代嗰陣時候聽㗎嘛。 係啊， 係咪？喂，大家都係即係攞咁多嘅回報，無論我嘅貢獻係幾多，無論我嘥幾多時間，無論我有冇市場價值，我無論我有冇生產力， 係 你一定撲街。所以鄧小平。即系如果唔计六四咧，佢令到中国嘅经济咧系发展，虽然有而家好多问题都好啦、 嗯， 其实佢最大嘅贡献系呢样嘢。同埋你，我唔知叶建文有冇教你哋啦。我哋以前僆仔嗰时候去研究中国经济嘅发展，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你真系能够摸着石头过河啊嘛。你其实难听啲讲就叫摸着石头过，即系你唔捻识。即系试下试下，其实唔系，逐步逐步嚟， 系逐步逐步嚟。 你谂下，我上个星期都讲过咧，先农村后呢一个城市，跟住再例如搞金融改革，喂，你由一个 command economy 走向一个 market economy， 所谓嘅即系市场经济嘅时候，你有乜可能一步到位咧？ 而家 你苏联咪出事咯？嗰阵时候咩震荡疗法嘛，扑街 系啊， 三个月咪扑晒街咯。 咪咁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即、就、系、是、对而家中国嚟讲好大讽刺啦吓。即、啊、系、就是、我谂分分钟，其实万里都系俾呢个习近平激死嘅。而家即系而家唔系叫做即系 market economy， 而家叫 violence economy 啊嘛，大佬暴力救市啊嘛，系咪或者叫 暴力经济咯？而家呢个咪叫做 系嘛？或者 你问即系讲开万里啦，我哋即系讲完佢一笔即系。人生最大嘅貢獻咧，其實嗰啲老實講，屌你同我都識嘅常識嚟嘅，仆街。 即係輪到人生最大污點咧， 唔係你諗下，喂大佬啊，包產到户，大家即係各即係唔係用各取所需嘅方法，用自己嘅努力去攞到自己嘅回報，呢、這個屌你咪基本嘅 basic 還原基本㗎啦。 唔係即係呢樣嘢個個都覺得理所當然，但係嗰個年代係反常識㗎嘛。 啱，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候你一片紅啊嘛，仆街。 係反智啊嘛，即係種紅多過種磚㗎嘛。嗰陣時係 你經歷過文革，係不斷咁搞政治運動，即係谷起個經濟，啲係覺得玩夠啦。咁鄧小平呢個玩法根本就係休養生息。咁然後你先有趙子仁同埋萬里呢兩條友就走去做先鋒，釋放勞動力，講緊呢一樣嘢。 係啦， 不過你頭先阿龍提一點咧，你講過咧，佢八九年係一個最嚴重嘅過嚟嘅。係 啊， 即係如果我係佢嘅話咧，即係瞓咗落棺材咧，都唔會覺得自己好安樂。點解咧？因為當年佢係人大委員長嚟嘅，而當年嘅學生係要求咩咧？係召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佢喺天安门广场嗰个示威或者抗议嘅理由，从当权者嘅角度，当然系觉得藉口啦。你嗰阵时候出访咗去加拿大定美国？ 加拿大、美国啊，再去北美啦，总之就 系，系咪啊？ 一齐去啊！ 谂住你翻北京，点知你个飞机唔知真系俾人 kidnap 定系咩啦？去咗上海，留咗唔知五六日，扑街啦！翻到嚟一个转向，呢、這个系踩咗赵子阳一脚。亦都系令到六四屠城系有可能嘅原因。呢个系万里，我觉得人生里边最大嘅污点。 唔系，但系其实当其时佢系真系想翻到嚟救国噶嘛。咁但系 唔知啊。但系喺我哋僆仔即系读书嘅年代咧，睇曾明啊、开放啊、解放啊嗰啲咁嘅嘢咧，觉得佢系其实喺胡赵嗰派里边噶、开放派、改革派嚟噶。 同埋佢本身係同情，據聞佢自己本身係同情呢、這個學生，同埋佢係支持呢個趙子陽噶嘛。 係。 咁當其時佢係想翻嚟北京啦，咁但係即係鄧小平就叫佢去上海嘛。突然間叫去上海嘛。而當其時 點解我話佢係鄧小平條僆嘅咁解咧？就係佢真係聽佢指揮。 哦。 由頭到尾都係。 但係去咗上海之後，係一個 trap 嚟噶嘛。 而呢個亦都令到江澤民最後能夠成功，即係取替呢一個嘅趙紫陽成為總書記嘅原因 啦。 除咗你能夠喺上海搞掂呢個上海經濟導報之外，第二嘅就係你 搞掂咗萬里， 搞掂咗萬里。如果萬里唔得，我一定要即係佢搞掂個機師啦，屌咪一定要飛翻北京，我一定要召開全國人大嘅，因為話曬你係委員長嚟噶嘛，唔通屌我喐完趙紫陽總書記？我再喐埋你个委员长啊！哇，好捻大镬噶！你党政即系军，你喐嗰两个啊？ 政府阿君咁， 唔系立法，起码都即系屌名义上系嘛？ 系啊，唔系而当其时呢个八老之一嘅阿李先念啊嘛，即系其实系推举呢个江泽民去做呢个任务啊嘛，即系叫做软禁呢个阿万里啦，就话喂，当其时虽然 而家嗰阵时候我哋都有呢个传闻噶，佢、 啊、 其实喺嗰五六日里边系搞掂咗万里，令到。可以 justify 六四屠城， 系啊，唔系起码叫做系清除咗政治障碍先，系咪咁有影响力嘅人？ 你唔知啊，我哋嗰阵时候啊，即系临近六四屠城之前啊、嗯，唯一嘅盼望就系万里飞北京嘛，佢一飞上海，大家都打咗个突啦。 嗯， 我仲记忆犹新啊。 嗯， 嗰阵时候唯一嘅盼望，点解仲留喺天安门广场？ 嗯、 就系谂住万里飞翻北京， 咁、嗯、啊， 召开全国人大。 咁啊， 仲有一線希望。 咁啊，真係愚忠啦，真係變咗當其時就俾阿江澤民就挾持咗住佢啦。咁啊，最後咩被逼就支持呢、這個阿、鄧小平。喂，但係其實當其時咧，即係正正就係因為咁樣，佢同呢個阿、江澤民咧就素有私緣。自此之後咧，就成日屌鳩江澤民啫嘛，又以後都唔 Q 見佢噶嘛。即係你甚至乎你最你最近你睇翻嗰啲咩如果你 search 啦，你睇大概都睇翻好多即係 大紀元佢哋 大紀元啦，實質啦，即係佢對呢啲上海幫係好有意見㗎嘛。喂、 嗯， 而事實上都合理呢、這個推論都。 喂，但係你相唔相信咧？即係我哋講開即係中國政情咧，就係、是、你相唔相信最近一段新聞？我唔記得咩萬維網啊，話、 嗯、 江澤民而家同胡錦濤連結嚟喐呢一個嘅習近平。喺佢九月出訪美國嘅時候，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講魄力嚟講，佢真係唔會啦。我 連話老去 sense 咯，即係你諗下啦，嗱，兩個先後都係被傳過死訊嘅，仲真係叫吊住命嘅。你李鵬啊，就係、是、因為佢奄奄一息，所以先至要寫嗰本即係回憶錄啫嘛，係咪？喂， 唔係佢為咗自己能夠開脫自己嘅罪名。交代嘅啫，因为点解喺我哋所有人即系政治分析嘅角度都讲咧，就系、是、平反六四系迟早嘅。 嗯 嗯，喂，只要嗰一班既得利益者死晒先， 冇错。 我唔觉得即系光你， 咁我冇理由，我孭呢个镬嘅大哥。你咁捻大镬呢件事拖咗廿几年，仲有人提起。 我唔觉得江泽民同埋阿李鹏系有咁样嘅魄力去做咯。但系你嗰、那个回收就系其实呢单嘢传咗出嚟咧。其实就系、是、令到习近平佢自己本身冇晒人啦、啊、呢样嘢呢件事实咧就系曝光于天下咯，老实讲。 没有老实讲，大家睇嗰段新闻，虽然花生台有出啦，我引述啦，啲人就唔使咁急嘅。喂，大家都知道我哋只系引述呢个咩万维网。喂，中国嘅所谓政变，你睇翻最近嘅历史里边，刚才我哋讲啦，六四前后胡照落台。 嗯， 边有先兆噶哥？ 系啊， 会唔会俾你万维网真系出啊？我而家要即系公审呢个胡耀邦啊！我而家要喐呢个赵紫阳啊！ 理唔到啊，其实系 五一七工程几要林彪屌屌，真系坚定流嘅，不都系事后先知啫嘛、 嗯？ 四人帮点样落台啊？系、嗯、嘛？阿汪东兴点样做佢世界？喂，佢啲就全 唔系，我觉得有人系利用佢哋两个嚟做咩咯？嚟做试水温啦。 嗯， 不过我觉得点就系、是、习近平咧，好明显咧，即系如果你从呢一个咁样嘅假嘅新闻，我当佢假啦吓，即系我觉得九成九系假嘅、 嗯， 就系个权力不稳咯。 嗯， 就系、是、佢无论支持佢嘅一方，同埋反对佢嘅一方，都有可能做呢样嘢嘅。 唔系个状况系因为你中国而家个经济，唔系你习近平交唔到成绩表出嚟啊！你谂下对外喂亚投行成立咗，大问题有冇啲咩代表作走出嚟啊？苏花冇啊，齐布拉斯喂你问希腊啊，买个港口都搞唔掂。喂，跟住对内喂到而家喂你而家搞元水事件出嚟，你中国建筑你仲喺危危乎嘅话，喂咁支持你嗰班金融派可以支持到你点样啊？ 喂，咁你谂下啦，即系你嗰、那个即系有空有呢个叫做亚投行个上游喺度，咁但系中游嘅你中建筑啊，喂，嗰啲全部系个底花 Q 晒嘅。 系啊， 咪头先我个讲法就系话咧，无论系支持习近平同埋反对习近平嘅人咧，都会放呢段消息过嚟咧。我后屘我咁用阿萧公子嗰啲推论法咧，排除法咧、嗯，我哋咁谂。喂，第一。支持習近平嘅人就係要製造一個打壓意見嘅一個機會。 嗯， 反对习近平嘅人会点做咧？喂，小心睇路，僆仔，我哋真系肉嚟。虽然呢个一定系假新闻嚟嘅，屌，系你知嘅。但系其实你可以睇到成个中国而家嘅局咧，个权力不稳，同埋权斗不断， 同埋太孤立啊嘛。即系佢嗱，你就系讲政治局常委嚟讲，喂，你连阿李克强都唔系佢嘅人，讲到系，即系净系得一个阿呢个中纪委阿 黄奇山， 黄奇山。 所以从呢段新闻咧，我就发现到一个问题就系咧，好可能咧喺短期里边咧。都会系有个即系转变，对中国嚟讲，包括即系之前无端端话咩习近平写嘅咩平反六四，你当佢真又好，当佢假又好啦， 做得出噶随时。 嗱，我哋当然有咁嘅主观期望，但系你睇嗰封信，其实佢有一个 implication 噶嘛。 嗯 嗯， 喂，如果我系当权者，我系完全冇问题嘅时候，无论反对我嘅人同埋支持我嘅人都唔需要出呢啲 news 出嚟去试噶。 嗯。 试我究竟系咪权力不稳？试我究竟系咪即系为咗巩固自己嘅权力，或者我系权斗紧噶嘛？唔需要做呢啲咁嘅嘢噶。以前胡锦涛有几可有呢啲咁嘅嘢咧？习近平系好多。 嗯， 六四系一个 indicator 啦。今年一月啦，嗰日阿何俊仁讲，其实何俊仁勾咗少少嘅博信嗰、那个，其实已经系抄一月嗰个啊嘛。习近平自己写个一封信就话我要求平反六四啊嘛。其实就嗰个已经系显示呢啲咁嘅假新闻系一个变局，我觉得。Otherwise 唔会不断出呢啲咁嘅嘢， 即系你侧面系一个 indicator 咯， 就系佢权力不稳咯，内斗不断咯。喂，老实讲，学 Anthony 你话斋，喂，江泽民都奄奄一息啦， 系啊， 佢自己都好唔谂掂啦。如果你话江派要做嘅话，就系话，喂，大佬你唔好乱嚟啊。其实我系想喐你噶，吓、我唔妥你嘅，但系老实讲。你是習近平就算叫數啦、你哪度喐到咁多條友啊、你又喐完薄熙來又喐周永康跟住你喐埋佢後面個老闆屌、打狗睇主人啊大哥係咪、你打狗就算啦仲、打埋佢主人好撚大鑊㗎喎 你冇辦法你習近平個款而家擺到明就係、喂佢推出佢、推出嚟做主席嗰陣時佢睇落係各個派系妥協嘅結果嘛但你而家睇落佢唔似上咗个虚君啊嘛，先至搞成咁啊嘛。 唔系佢其实有变局变数喺度嘅。我觉得习近平如果佢真系当然呢个系我主观期望啦。你平反六四其实已经系解咗好多结。 嗯， 你对喺成个海外里边咧个反对嘅力量咧，其实都系有个好处喺度。 嗯 嗯， 就系话你攞翻少少民心啊嘛，同埋令到西方社会。是冇咗个籍口再喐嚟，而家问题就系佢个喺个权力嘅平衡术里边，咁佢点样去把持？如果我要喐周永康，我喐薄熙来嘅话，我再即系佢搞太多嘢啊！ 唔系你， 正如头先你讲，屌你我搞个亚投行，又一带一路，哇几廿样嘢，梗系反贪。其实呢个过程里边，你系得咗好多人嘅。 嗯。 点解我要得罪咁多人呢原因就系我觉得自己权力不稳，我要巩固自己嘅权力，我要显示自己嘅力量。 嗯， 我得嘅结论系呢个原因。 嗯， 所以中国有变数，大家唔好睇到咁灰。我觉得。 喂，好，喂，咁啊，即系剩翻少少时间，我想开多一次就讲呢个希腊问题啦。 吓， 好嘛？ 好啊， 好，休息一阵先。